好了，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的发来您的信息。那么在今年志愿填报的指导过程当中，还会有多所学校陆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选择的这些学校也是咱们京城考生关注度最高的这些学校。我在微信后台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在提问说，有没有像首都师范大学呀等等等等。没有问题，我们在今年高考志愿填报截止这一天之前啊，首都师范大学是要给大家做安排的。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留意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每天我们会把第二天的节目预告提前的推送给大家，这样呢也以便您选择收听。当然了，我们在每天节目结束之后，会把当天的节目剪辑成20多分钟的精编重播版节目，在每天早间的7点到7点30分继续的放送给大家。节目的文字精编内容还会在每天的微信号当中推送给大家，以便您及时的查阅。好了，那么今天节目马上开始，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微信平台直接提问留言。另外呢，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也已经为您开通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点30分到7点首播，次日早7点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90所高校自主选拔认定结果公示，北大清华部分自招生一本线录取。思想品德时隔20年重返考场，试题关注现实更具开放性。幼儿园全员培训10月底前完成，加强风险防控和突发事件应对等内容。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日前公示了近90所高校的自主选拔认定结果，清华大学在京认定368人次，获清华大学普通类自招认定资格的北京考生共计137人次，22位北京考生获得清华降至一本线录取的最高优惠。北京大学在京认定322人次，北大自主选拔在京认定65人次，不乏有考生同时获得了两校认定。北大自主认定的北京考生当中，可降至一本线录取的考生共16人次。学校博雅计划在京认定257人次，10多名考生获得可降至一本线录取的优惠。自主招生不占用高校的统招名额。近日，北京八中、清华附中、北京四中、北师大实验中学、北师大附中等10所中学针对个别机构在网上炒作各校高考平均分和排名严重失实的情况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表示，有个别机构在网上炒作各校高考平均分和排名毫无根据，严重失实。学校未对任何机构公布提供考生成绩、名次等信息，没有任何机构与学校核实相关数据。学校坚决反对炒作状元、炒作成绩排名等应试行为，学校将一如既往坚持全面育人，实施素质教育。对此，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要注意明辨考试信息，甄别信息来源。今年北京中考思想品德科目时隔20年重新进入考试，改革开放40年、19大、国歌法等时政热点被写入了试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中午 12点，刚参加完思想品德科目考试的学生走出考场，不少学生有说有笑， 比语文数学简单多了。 对，就是还有一定检查的时间， 嗯，对，有很富裕。 思想品德科目自1999年起就不再是中考科目，这次回归是由于北京新中考改革，在思想品德、历史、地理、物理、生物化学中，学生可以选三科参加考试。从试题上来看，思想品德试卷也与时俱进。西城区教育研究学院思想品德学科教研员蒋凤以最后一道大题举例说， 2018年呢是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第26题通过经济总量的变化的示意图和高铁的运输的变化，还有旅游的目的地的这样一个变化，让我们的学生呢去归纳总结改革开放它发生的变化以及它的原因。 蒋凤表示，试卷命题体现了思想品德学科中成长中的我、我与他人和集体、我与国家和社会三个主题内容。 比如说21题，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学校准备修建一个文化墙，给了两张图片，一幅呢是见贤思齐，一幅呢是一诺千金，让学生们任选其一推荐给学校，并写出推荐理由，有利于学生去运用自己熟悉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蒋凤说，思想品德科目不再是人们印象中通过死记硬背就能得高分，学生要真正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 因为是立足于我们的生活去命题的，学生还要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 今天上午，中考化学生物首次合卷考试结束，这也是生物学科多年来首次进入中考。球迷观赛、太空育种、冬奥会等热点话题进入了考题。请听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生物教研员薛红的分析。 今年是生物参加中考的第一年哈，就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尤其是这个选考生物的学生家庭，老师们教生物的初中老师也是非常关注的，相信他们拿到这个卷子之后悬着那颗心会落下来，因为看的这道题呢相对来说要亲切平和一些，感觉不太难，可以说是符合考试说明的要求，符合那个课标那个要求，所以说这套题整体难度呢应该是相对的是比较容易一些，比我们各区做一二模考试题的相对要还要容易一些，这是我的一个总体感受哈。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说突出主干知识的考察，再一个呢就是说对能力利益方面呢也是有所涉猎的，比如说对实验探究能力这个考察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生物学科也同样是要实现，就是完成我们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任务，就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有很多题呢就体现了我们国家一些可以说科学前沿的一些研究，还有说国家科学发展这些方面的这个信息，比如说我们为了就保护生物多样性建立基因库，还有像科学家的一些研究都在这个试卷当前，比如说我们卫星搭载培养辣椒这种新品种在太空育种方面的应用等等，很多地方都凸显我们国家在科学前沿发展研究方面的一些成绩，这样就把等于是学生考察的内容与国家发展的这个前沿科学也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25号举行的中考物理考试当中，考试的时间与去年相比减少了半个小时，分值减少了10分，题量减少11道题，试题难度稳中有降。今年的物理试卷在选材上倡导学生联系实际、关心生活、关系社会。请听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物理老师鲍建中的分析。 今年这个中考试题啊，从难度上讲是稳中有降。虽然难度上有所变化，但是呢在立德树人育人为本这样一个根本任务下，还是考察的很多方面的。你比如像这个第8题当中的24节气，22题当中以冬奥会为背景的这些一个题目，包括以鸟巢还有太空授课这样为背景的题目，都体现了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这种理念。另外在这个试题考察的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特别关注学生课堂上的那种表现。这试卷当中呢出现了好多 我们平时课堂甚至教材上出现了好多实验的插图。这地方我觉得尤其要特别提示，中考物理当中所有的题目出题的背景大多都来源于生活实际还有课堂教学当中的内容。所以说想呢给咱们以后在物理学习过程当中的同学这样几个建议。第一呢，要关注生活当中的物理现象，能够自觉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呢解释生活当中的这些现象。再一个建议呢，要特别注重知识的形成过程和实验的这个探究过程。在今年这个总分减小了10分，题量减小的情况下，那么实验所占的分值仍然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还要会处理实验当中的这种数据，更要养成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习惯。 记者今天从市教委了解到，今年本市所有幼儿园的园长、教师等将会进行全员培训，网络课程有约200门可以选择。参加培训人员将在10月底前，根据园所类型、岗位要求和专业发展要求，完成规定课时的学习任务，获得规定学分。培训内容包括师德、教育教学、教育管理等内容，特别加强了教育法律法规、家园共育、风险防控和突发事件应对等方面的培训。培训课程包括面授课程和网络课程，其中网络课程由通识课程和专题课程构成。在第31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东城区优秀中小学生代表前往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学生深切感受毒品对身体及精神的伤害，意识抵制毒品的重要性。东城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东城区将禁毒教育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相结合，同时借助东城区数字德育网开展线上教育宣讲活动，线下指导各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据了解，东城区通过一系列的禁毒教育活动，推动该区中小学禁毒教育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系列化，做到禁毒教育入脑、入心、入行。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今天继续为大家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指导咨询。今天节目邀请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可以直接提问，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招生办的老师姚燕老师。您好，姚老师。 您好，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好，各位考生朋友好。 好，欢迎姚老师。再给大家介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处长吴伟处长。吴处您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所学校呢都是语言类非常具有突出特色的学校，那么大家呢有问题抓紧时间啊，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呢为您开通了，另外呢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直接的在后台提问留言啊。 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呢及时的收集整理啊，过一会儿呢会提给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老师，请他们给您做一个及时的回答。咱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正好前面有几个问题啊，咱们看看两位老师能不能给回答一下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涉及到这个考分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呢是说，茉莉花说是不是不设专业级差，报在第六专业的分高于报在第一志愿的分数，也会先录第六志愿的。 这有点绕嘴啊。 对，我这您可以给回答一下， 就是说不设专业级差的意思就是分数优先。 对， 哎，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分数它高的话呢，它可以就是选到它第一第二，但是呢平行志愿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平行专业也是这个意思，只要它分高它可以以它为中心去录专业， 嗯， 而不是以它的志愿顺序来录专业， 嗯， 如果说它分高它应该是第一专业就能走， 对， 但是如果说它前面五个专业报的都是特别高的专业，但是它分就是在第六个专业能录，它就是以它为主然后录到第六个专业。 对， 我这个解释不知道能是清楚不清楚， 对，他问的问题比较让您回答还是很清楚的。来看快乐的鱼啊，这个问题说对高考分数有异议怎么申诉和查询，这应该 去北京市高招办， 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 对， 因为我专人的这个人来接待这个事情。 嗯，另外说分数不够本科线只能填报专科批次的志愿，本科批次就必须还必须要填吗？这个没有一定， 没必要填了吧，他连本科线都不够，他不用填本科志愿。 对，所以虽然他说后边注了一下说学校通知说本科批次不填报，这专科批次不能填，这估计有可能是学校自己的规定啊，但是因为你如果要是没有达到这个线的话填也没有意义的啊。好了，那么这是前面的回答大家呢有几个这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咱们这个两所学校今天的直播的环节了。首先呢咱们先邀请姚燕老师吧，咱们先和大家呢一起再了解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总体的情况啊。首先呢也是咱们再来给北京的考生发布一下今年我们在北京的总体的招生计划还有专业设置的情况。 好的，今年北外在北京的招生的普通的文理科的计划呢，总计划数是124人，加上我们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这个特殊类型的计划呢，应该是130人左右。北外今年在北京的招生的专业一共是涉及到两个批次，一共涉及我们学校的16个院系和46个招生专业方向。今年我们新增了一个实验班在北外学院，包括呢两个新增的专业方向，一个专业方向是外交学、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方向，一个是金融学、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方向，主要是适应国家的战略需求，探索国际组织所需要的复合型、赋予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另外一个新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是外交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个是国内首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外交学专业。 嗯 啊， 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今年新增加的相关的专业？ 新增的是这些。 嗯 啊， 好，其他的专业都是传统的这些个优质的专业。 对，传统的提前批次呢，我们投放了39个计划，一批次我们投放了85个计划。 嗯 啊，具体的专业可以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这个志愿填报系统里查看。 嗯， 考生手上拿到那个志愿填报大本应该也有。 嗯，因为每天呢几乎都有会问咱们这个学校啊，我们的优势的专业、王牌的专业是什么啊？姚老师，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如果说大家选择北外的优势王牌专业，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专业？ 一般呢就是传统的我们学校在提前批次的考生关注度比较高的专业呢，可能是这么几个，一个是日语、葡语、俄语、意大利语，这些就是相对的考生关注度比较高。 嗯， 在一批次呢就是相对热门的也是考生比较关注的呢，是今年我们可能有新增的这个北外学院的这个两个新增的专业和方向。 嗯， 还有我们传统的德语、法语、西语、英语啊、金融这些。 嗯，这些专业是学校的王牌优势专业，其实重点是突出这个语言类的特色哈。 对， 是吧？好，刚才呢这个微信网友李志军，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实验班， 是吧？ 对， 这是今年新增加的吗？ 这是今年新增的。 新增的，您把这个实验班的情况，说请老师给介绍一下这个实验班的情况啊。 这个实验班呢，今年就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外交学的，一个是金融学的，两个都是服务国际组织需求的。今年就是整个培养的过程呢，是在大二的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成绩的情况呢，来决定自己到底是去金融学还是去外交学这个具体的方向。确定了专业之后，大三的这一年呢，我们是会派到这个英语国家或者法语国家的一流大学来学习一年。实验班是实施英语加上法语加上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的。 好，那这个实验班的学费呢？ 学费的就是普通应该是5000块钱一学。 那到海外去读书的这一部分的费用是 去海外，因为我们是从留学基金委走的这个项目。 那也就是说去海外读书的这一部分的项目是政府来给掏钱的。 对。 好，那就是说我们进入到实验班了，你花在国内读书的钱我们是可以享受到他海外去读书的这个。 是这样。 这个优势的啊。今年这个实验班我们会招多少人呢？ 我们这个实验班呢，已经在我们的保送生当中已经招过一个班了，这个班是21人。 21人， 哎， 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微信网友带走，他说没有参加北外综合评价测试的，还能够报考提前批 A 段的专业吗？ 我们学校的提前批次要求必须要参加综合评价测试，那如果说没有参加的情况下，现在就只能报考我们的一批次了。 好，一般提前批都是这个语言类的这个专业啊。 对， 所以呢大家一定得看清楚，实际上就是今年您参加没参加这个综合评价，自己心里都清楚，没有参加的话咱们就别报了，报了也是废的志愿啊。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请姚燕老师介绍到这儿，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发送给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这两部电话啊，提出您关注的问题。过一会儿呢二外的招生就业处处长吴伟处长啊还会给大家做今年二外在京招生情况的介绍，有问题抓紧时间赶快的发送给我们。另外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上或者是喜马拉雅这样的手机的收听终端啊都可以能够收听到教育面对面的节目。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的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提问。另外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拨打电话，主持人秦天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那我们呢继续来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姚燕老师啊，来为大家做今年的介绍啊。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啊。关于北京语言大学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老杨他说想问一下，参加过综合素质评价报提前批次后还能报特殊批次国际经济与贸易吗？ 他指的这个特殊批次是指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吗？ 那如果要是针对您学校的话，只有特殊批次可以报中外合作办学是吗？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在北京呢，就是他参加了综评，他是既可以报提前批次，又可以在一批次报我们学校。一批次呢，他既可以报我们普通的这个招生序列，也可以报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这个项目。这他都可以填。我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是在一批次是吧？不是在特殊批次。 对，因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单设的院校代码。他就是可以在一批次填我们两个院校我们本身的北外的这个院校代码和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院校代码。 好，这个特殊批次应该只是就是自主招生的吧，无处是不是在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学生？ 不是，自主招生是在提前批次和本一批之间。这个刚才他姚燕说的这应该是在本一批的。 对， 本一批的就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单独代码招生的，是放在本一批的。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好，那么这个呢是给您解释清楚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有听众关注到这个项目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是指外交学这个是吧？ 对对对， 我们外交学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是国内首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外交学项目，是我们学校和英国基尔大学合作的这样一个教学的一个模式。我们呢，今年2018年在全国的招生计划是80，在我们北京投放了，今年是我看一下。我们外交学今年在北京投放了文科4个，理科3个计划。 好，文科4个，理科是3个啊。 对， 一共7个计划。 对，这个呢，这个项目的学费相对比较高，就是一年呢，在国内是3年，一年级、2年级和4年级是在国内的。这个呢，一年是86000。第三学年是，就是说在你的这个雅思成绩达到6.5分以上的情况下呢，是要去到英国的基尔大学。这个学费呢，大概是在，应该是2.2万英镑，再加上其他的你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生活费。应该是整个4年下来应该是50万左右。 50万人民币左右。 50万人民币左右。 好，他毕业之后拿了这个证书。 对，我就认为说这个毕业之后呢，拿到的这个毕业证书呢，一个是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颁发的本科的毕业证书和法学的学士学位证。另外一个呢，英国基尔大学发的是国际治理与公共政策的荣誉学士学位。 荣誉学士学位， 对， 这个荣誉学士学位， 荣誉学士学位一般正常的英国的大学他们所发的就是这个叫荣誉学士学位，如果说学业不优秀的情况下，才会把荣誉两个字去掉。 这个是一个殊荣是吧？ 对，是个殊荣。 好，这是那个中外合作啊，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单独代码招生的啊，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好的，那么下边呢，我们来和大家呢关注一下今年学校的一个总体的录取的规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我们这个，那我就把这个我们志愿填报的这一块，我就一块讲了吧。 好的。 我们提前批次呢，就是一定要求考生要参加过我们学校的综评的测试。在提前批次的 A 段填报我们学校，录取的时候是按照综评的成绩从高到低来排序。总成绩相同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在能力测试当中的他的外语部分，然后顺次再看他的中文面试部分的成绩以及他高考成绩的这个高低来录取考生。那我们一批次的这个录取的原则呢，提档比例我们一般是100%。因为北京的考生每年的考生的质量都比较高，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增加一 一些提档，增加一定的提档比例，但是不会超过105%。我们学校也是没有专业志愿极差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不填报，你就我们就不会把你录到这个， 不报不录的 、是没有这个没就是被这个 调剂 的风险 可能， 对对， 好 啊。 另外对于加分咱们怎么认，是一加到底吗？ 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在提档的时候按政策性加分来提档，但是在实际录取的过程当中就是看你的实考分，实考分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再优先看你这个有政策性加分的，我们就先排队进专业。 好，还有呢，就是对于单科成绩有没有做特别的要求？ 没有。 没 有单科要求。 没有单科要求。 没有。 好，对于这个英语也没有这个单科成绩的要求。 没有英语的单科要求，但是我们有口试的这个必须通过的这样一个要求。 是所有的专业吗？ 所有的。 所有的专业必须要通过今年4月份咱们那个北京市 高考 口试啊，有这个有等级的要求吗？ 我们应该是三分，我们跟二外一样，三分合格及以上就行。 三分以上就是合格以上就可以啊。 对， 好的，那么这个是总体的今年学校的一个招生录取的原则啊，提醒大家注意。轻舞飞扬问刚才您讲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毕业证书有中外合作的字样吗？ 没有。 没有啊，好。接下来呢，那就说说大家特别关注的录取分数和排名的情况吧。看看这个录取的分数和排名，在今年这样的一个划的批次线的基础上，姚燕老师也可以给预估一下，今年稳妥的报考咱们北外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和排名啊？ 我们学校呢，在提前批次和一批次呢，执行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分数，提前批次呢，我们看的是综合评价成绩，就是你的高考成绩乘以70%，再加上你的这个综评，在我们学校校考的综评成绩，加权以后乘以30%的得出来一个综评成绩。我们去年的文科的综评录取分数呢是612.45，理科呢是607.102，但这就无法没法有一个排名的参照了。 是 一批次呢，我们去年的文科是。603，去年可能分数普遍比较这个排位比较高，理科是2827，但中外合作办学在前年我们是单设代码的时候呢会比较低，3000多名，所以我们今年预估在一批次北京市的文科给考生一个建议呢，就是鼓励全市排名文科800以内的考生，和理科全市排名这个3500名以内的考生来填报北京外国语大学。 可以尝试一下哈。 对。 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填报的建议。刘女士打来电话，北外提前批小语种的初审已经过了，北京考生录取人数范围是多少啊？您先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那我们在提前批次录取的范围就是我们的招生计划数。我们在提前批次投放了这个文科呢是16个计划，理科是23个计划，总共39个计划，就是录39人。是按综合评价成绩排名的。 好，然后说到这综合评价，他说理科生今年应该考了613分，排名是6500，语文测试分40.67，按照这个成绩希望大吗？ 考生他可能就是我们呢在我们的综合评价报名系统里头有一个高考分数回填的功能，如果考生把自己高考分数填进去之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综合评价成绩，同时给考生一个排名的参考。我在这里也是想提醒一下各位考生，如果参加过我们综评的考生，请您把这个高考分数填到我们综评的报名系统， 就是在咱们的官网， 在我们的招生网 啊，招 在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网的这个综评报名系统里头。 好，填完了之后你就能大概看出来了，对吧？ 填完之后，考生自己就有个参考。我在北京市的文科排名是什么样的位次？给他自己填报志愿有个依据。 好，穿越时空啊，北外今年一批次上语言类大概要多少分？他这个就具体细化到就是语言类的专业。这你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刚才文科是800名以里，理科是全市3500名以里啊。 对。 那么如果单就语言类的专业呢，这个是不是 比这个平均呢要再高出一点。 我们学校他是文科生是吧？ 没说文科生，您这样吧，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文理的话分别给个建议啊。 对，我其实在我们学校这个一批次，因为涉及到这么几个语种，是德语、法语、西语和英语这几个专业呢，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从我们以往录取的这个经验来看呢，应该是就比如说可能650名上下，应该 文科650 上下应该是比较 稳妥， 对，650朝前。 好啊，那这个理科呢？ 理科应该是在2800名以前吧， 2800名 啊，相对比较稳妥。 嗯，这是语言类的专业，因为语言类的专业肯定是这个学校最火的专业吧。 对， 是吧？就是大家报考的是 考生关注度高， 对，关注度最高的这个专业啊。好，那么北京外国语大学啊，今年的这个录取的分数，还有这个相关的录取的排名的参考，也已经给大家了，录取的建议呢也已经给大家了。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呢继续的给姚燕老师提啊。过一会儿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专门留出一个时间段，我们给大家去回答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啊，来为大家进行咨询指导。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提问。另外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是主持人张征。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处长吴伟处长啊，来给大家做介绍了。之前吴处，咱们也先回答一个那个非念二外的问题，好吧？ 你说， 我爱春天，他说如果学校招生专业就俩，还要填够6个专业吗？你肯定不能填了，因为只有2个专业你能报啊。但是他后边这问题说，另外如果被调剂了，说是在这个学校在北京招生的2个专业当中调剂吗？这您能回答吗？ 是，应该是在我没招满的这些专业 当中是吧？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省里投放的这些专业里调剂， 哦， 不能跨。那北京呢，因为我二外是在北京，我们二外所有的专业都在北京投放， 对， 但是我在外省确实有些专业是没投放的，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还是在省内投放的专业里边 进行 调剂， 对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这学校在北京只投了这两个专业，那如果你调剂的话，那也只能就在这2个专业当中调了， 对，是的， 啊，好了，那么这是呢给大家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下边呢咱们就进入到二外的时间段了啊。二外呢每年都是关注度最高的咱们京城院校之一了，吴处呢也先给大家来，最后咱们再来发布一下啊，今年学校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计划，还有咱们今年的专业设置的基本的情况。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呢，今年的整体的招生计划在全国呢也没有大的变化，1600人，我们还是北京的投放计划呢是897人，这跟去年比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其中呢，二外呢，在这个北京呢 ABC 提前批、 ABC 三段和本一批啊均有投放招生计划。在提前批 A 段呢，我们投放了9个小语种的这个计划，这跟北外不一样的是，我们没有进行综合评价招生，只是高考的提前批 A 段填报志愿就可以了，那么另外需要的就是要参加北京市高考口试，要3分合格以上就可以报考了，然后就看你的总分成绩。家长们经常问呢，说外语口试是什么，还需要不要单独面试，这里明确一下，我们只看4月中旬参加的高考口试，北京市组织教育考试院组织的高考口试，3分合格就行了，没有单独的再有的面试和口试了。 好。 然后呢，我们在 B 段呢有那个双配外培，那么 也投放了这个相关的计划，其中呢外培呢还是保持稳定，54个那个计划、还是那个美国的这个4所大学啊，有几个专业。然后呢双培呢我们今年呢这个数量上减少了一些，因为这个双培呢还得是央属和市属的这个合作的一个意向，那么这块呢我们数量呢减少了，今年总的计划量是67个，变化呢就是以前我们合作的一些学校，北师大、北外、传媒，还有政法大学和外交学院，今年呢我们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呢这个可能就终止合作了。那么我们今年新加了一个学校，中央财经大学。这样呢我们也投放了一些这个双培的这个计划。同时呢跟提醒这个北京市的这广大考生， C 段呢我们是作为北京市市属的院校，我们今年这个农村专项计划也是增长了5个计划。为了这个使得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农，就是说这个农村户口的这些考生呢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也为北京市的整个教育的均衡呢做一些贡献。最后呢我们是在这个本一批，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计划，这个但是呢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原来在本一批的一些小语种啊，我们今年放到了 A 段的这个提前批，而在这个本科一批这个计划里边，我们主要投放了一些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家长热度比较高的，像英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还有像旅游管理啊、酒店管理啊、经贸金融这些非外语专业的，这大量的计划呢是在本一批投放，这个希望呢喜欢二外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呢要注意。 好，那么这个是今年的整个学校的招生计划还有专业的设置的情况。咱们在这个提前批小语种当中和这个本一批的这个部分的语种有重合的吗？ 今年没有重合的。 今年没有重合的。 对、在提前批 A 段投放了就不在本一批投放。在本一批投放的德法西啊日啊、就没有在 A 段投放。 好了，那么今年咱们在这个专业上面有新增加的吗？ 专业今年呢教育部新批了我们4个专业、我们叫阿保斯斯、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个呢是在提前批 A 段投放的计划。 好，那么这个是今年学校招生计划还有招生的专业设置的情况。因为您这儿的问题啊比较多，咱们干脆把所有的这个你比如录取规则啊这些情况咱们都先给大家讲 完了， 然后咱们再回答问题，好吧？咱们先说说这个录取的规则情况啊。 录取规则呢反正就是刚才解释了一个高考口试合格，这是要注意的，高考口试3分以上。另外呢像加分进档、裸分录专业，另外呢像服从调剂进档不退，是吧？还有呢像无专业极差总分优先原则，这个呢我觉着是这样的。可能就大概就这些吧。 好，录取的规则，然后呢，录取的分数、排名怎么参考？ 这个反正最近大家问的比较多。我们大概这上次上节目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秀丽副处长也给大家说了一个，我们当时预测文科3000以内，理科12000以内的是有把握进二外的。但是如果你说再细抠一下呢？我们去年呢2017年的话呢，这个文科在3200以内，理科呢在12700，但是这些都是就是一些就是去年的数据，如果结合3年数据的话呢，我觉得大家结合我们的这个考虑，另外今年高考的整个的这个情况是吧，我们通过咨询感觉呢这个咨询的热度是吧，我们也预测还是文科3000，理科12000以内欢迎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就是今年这个文科一本线比去年高出20多分的情况下，基本上还是按照这么一个排位的情况。 大概要是按换算到分数的话呢，597到600，这是文科的一个分数。理科呢应该是565到570之间以内。这个区域，因为二外这个在京投放的这个招生计划量是比较大的，大数据的这种聚集的话，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好啊，这是给一个排名上的参考啊。那下边呢，咱们就看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微信网友笑笑呢，想问一下说，北二外今年570，但是他没说是哪个。文科理科啊， 那只能看理科了，是吧？ 能录到哪个专业啊？ 570的排位呢，应该是11959，就基本上接近12000吧。12000的话，我们可以参考去年的一些专业的话呢，我想的一些非外语类的专业 啊，非外语类专业还是有把握的。 嗯， 另外像一些比较小的一些语种，因为如果是理科的话呢，可能理科生对于学语言可能还是也不一定那么喜欢，可能再看一些小语种，在 A 段再看一下。 嗯， 啊，大概是这样。 好，来看看啊，这有这个听众啊，Cherry 想问说，二外的外培翻译专业后期发展怎么样？比如说考研呀、啊、就业的情况。那你把咱们二外的这个外培的情况给大家也介绍介绍。 翻译，哦，对，先说外培整体的情况，是吧？外培呢，我们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开了3年，今年是第4年。然后呢，这个整体的社会反响还是比较不错的。主要我们的外培的院校呢，基本都是全是美国的这个院校。 嗯。 现在呢，沉淀到现在呢，有4个学校：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宾汉姆顿，这个主要是翻译的。另外酒馆和旅馆跟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进行的这种外培项目，另外呢贸易经济和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做的这种相关的符合培养，还有市场营销的专业呢跟美国密苏里大学啊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呢跟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进行的这种双培项目。这双培项目呢，二外的双培项目的特点就是1+3双证啊，1+3双证是属于学分互认的这种情况。 嗯， 然后呢学费呢是由政府来进行担负，个人来担负一些生活费的这个使用。 嗯，这是外培， 外培 。咱们二外的这个外培的项目是不是市属院校当中不多的，在外培项目当中你可以拿到国内和国外两个证书的这个项目？ 前两年应该是我们独一份儿。 嗯。 这两年我好像听说还有一个学校也是可以拿双证的。 嗯， 具体的也你可以再看一下。嗯， 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至于就业的情况啊，或者说考研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外培我们虽然是政府掏付了学费，但是对你们考生是没有什么限制的。 嗯， 所以呢如果说他在3年在国外以后呢，基本上对他申请这个国外的知名大学是非常有优势的。 嗯， 所以呢当然了，今年第4年这孩子还没回来呢，得到暑期的时候，我想2015年到今年还没有毕业呢。 对，还没毕业。 但是从运行的这几年情况来看，反馈还是非常好的。 嗯， 尤其是像我们翻译专业的这个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大学的这个整个的这种外培培养，是非常不错的。 嗯， 我想呢他们通过这样的培养呢，回国的就业的情况应该是很乐观的。 嗯，好，这还有听众啊也是关注到这个外培，想问一下吴处，这是学生在学校期间外培，就是去海外之前语言成绩要达到多少才能够去？如果语言不达标怎么解决？ 4个大学它的标准还不太一样。 嗯， 整体上参考雅思的，比如雅思 6.5 的成绩，比如说托福的90成绩还是 GRE 的成绩，各个学校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如果不达标怎么办？ 如果不达标，比如说你学了一年雅思没过， 嗯， 假如你是报的翻译，我们就得回我们本校的翻译专业继续学习了，这就成型不了。 嗯， 这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的。 嗯， 但是二外的外培项目运行这么多年，我们送出率是很高的。 哦， 因为我们第一年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考上外培项目以后，您可能暑期就会接到通知，要进入到语言强化，这一年都是。可能都是非常非常高强度 的 啊，高强度的语言培训。 对，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呢继续提问。今天呢为大家参与志愿填报指导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啊，微信电话都可以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当中。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北京时间1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为大家提供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还有通过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65150833直接的提给我们。我们今天的两位招生负责老师啊，做客节目会为大家及时的回答问题。好了，那么下边呢，我们继续来邀请二外招生就业处的吴伟处长啊，回答大家的问题。还是关于这个排名，然后呢，是不是能够上相关专业的问题啊？李二想问一下，孩子文科1820，想上学校的翻译专业，把握大吗？ 他说的是外培还是？ 他没说是外培项目， 因为。 他后边还问了一个，说翻译专业都是外培计划吗？ 不是的，这个外培计划呢，翻译专业呢是在提前批 B 段投放， 嗯， 对吧？然后我们本一批还有翻译专业投放这个翻译专业的这个计划，所以呢，我想他要是如果是只是说本一批的这个专业计划的话，他1820是非文科是吧？ 嗯，他也没说是文科、哦、啊，对，文科1820名。 文科1820的话，我们去年平均录到了，按照平均排位的话，录到1500左右。 嗯， 所以他这个可能摸翻译专业是还是有点悬的， 嗯， 是吧？ 好， 那外培呢？我觉着就是因为确实都是一个两个的在各区， 嗯， 那么这个参考意义不大。我们主要是就是我觉得外培就是在 B 段的意思就是你喜欢就报上， 嗯， 啊，冲一冲可以。 对。嗯，包括像笑笑问这问题，说双培今年西城多少分录取机会多一些？其实，在各个区双培、外培录取这分数参考意义并不大， 并不大。每个专业都是一个人。 啊、 其实，像双培，我们在文理加在一块，在西城投放数量还不少的， 嗯， 是11个人。但是分到每个专业就一个两个，就一个基本上。 嗯， 那这样的话呢，说实话，你多高的分我们觉着也不好预测。 嗯， 还是这刚才那句话，双培、外培你喜欢。在提前批就报上。 对，秒儿578分能够报北二外的双培和外培吗？几率大吗？啊，刚才吴处已经给您回答了，想报咱们就先报上吧，它也不会影响你后边的这个统招批次 的录取， 对吧？啊，好，李二呢还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二外排名最高的专业是哪个？就是应该是按录取来看吧？ 啊，那要是按热度也说 对， 它就是在语言类的排位还是相对高一些。 嗯、 第一个呢，这个。语言类呢，像西语还是排的还是可以的，西语、法语啊，包括翻译，还有德语、日语啊，这些还是排位还是可以的，跟北外的有点相像。然后呢，我们在这非语言类里边呢，因为这计划量确实比较大，二外在北京投放快小900个计划了，那么非语言里非语言的那个教学呢，也是比这个语言类的这个班数呢要多，然后班的规模也要大一些，所以计划量大。所以呢，我们非语言类。的这些像旅游啊，这个经贸啊，法学的这个排位呢，就是比较非语言类的这个排位要低一些。 嗯，好啊，王先生也打来电话说，二外提前批 B 段多少分排名能报啊？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个因为 B 段是双外培的计划，您参考这个各个区往年录的这个分数啊，偶然性太大。 对，因为有的区就一两个。 对， 您看，我看了一下。像这个顺义三个双培顺义才三个， 嗯， 像那个长大兴外培三个，延庆才一个，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您是远郊区县的同志，也是这个意思， 嗯， 您喜欢就报上，城区也是，城区西城海淀高分比较集中，你说你多高算是高，也是还是喜欢，你觉得还不错， 嗯， 就可以拼一下，冲一下， 嗯，安迪，报考北二外，如果本专业是小语种，可以在辅修国际经济与贸易吗？嗯， 是这样的，我们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呢，强调是多语种赋予跨专业符合。我们在前三分之一的，就是一年以后学，经过一年以后学习达到前三分之一的，在班级里边或年级里边，他有机会进行这种辅修的这种选择。 嗯， 这个是可以的。 嗯，其实包括这个辅修，另外一个学校的转专业的政策， 嗯， 你也可以给大家介绍 啊。这个辅修呢，它是这样，我们二外呢，每个学生达到170学分，如果在第一年你学习优秀的情况下，既可以去 插到下一年级的这个专业里去辅修，达到26分呢，26学分给辅修证书，达到52学分给一个二外颁发的双学位证书，这是辅修的，就符合培养的这个政策。另外呢，也给大家开了一个这个出口，就是如果你确实还是非常优秀，在年级排名也是在前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呢，在一下的时候呢，也可以提出这个转专业的申请，然后通过对方院系的考核。那么就可以就是实现转专业，但是这个呢也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通过对象这个院系的考核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嗯，好，这个转专业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提出转专业的申请。 就是在专业里面排名在三分之一， 30%的这些同学， 我们不能鼓励这后进的这个同志，说我这个学习越差，我越有资会资格转专业，我们还是不鼓励的。 好啊，辅修转专业的政策啊，也跟大家介绍了。因为今天这个问题啊太多了，我找不到这个问题了。刚才有一个这个听众啊，因为现在就是我没有翻到他这个问题，他问的是咱们学校的那个下斗湖项目的。 对， 所以这个下斗湖项目的，你这个吴处也给介绍一下吧。 下斗湖项目是二外在教委的支持下和首钢集团开设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海外校区吧，在法国的这个大巴黎区的这个下斗湖地区，边上有一个大学叫奥尔良大学。那么这样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已经实行了，这现在已经第四年了这个招生。那么它模式是一年在二外，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在校的选拔呢，一到两年呢去法国这个下斗湖校区，然后再回学校，然后呢如果达到这个水平呢，既发本校的这个专业证书呢，也可以颁发法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证书，还可以如果达到要求还可以颁发，因为在那边法语是应该是没问题的，还可以颁发一个二外的法语的一个双学位证书。那么这个资助方式呢有点像外培，但是呢它这个整个的呢就是前15%的孩子，申报的前15%的孩子呢是可以全免费的，然后呢剩下中间的75%的孩子是半免费 、 还有后15%的孩子呢是那个 全自费 的，但是即使全自费也没有多少钱，10万以里肯定是能解决的。另外呢，以前呢我们这个下斗湖项目是在创期呢，开创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控制这个规模的，那么从今年开始进到二外的孩子，我们是所有的专业你只要认为你是足够优秀都可以申报这个下斗湖项目的这么一个学习。 这是入校之后再做申请的是吧？ 入校学习一年以后，或者一个学期，就是一下的时候，根据你的综合评价的综合测评的成绩来进行申报，各所现在全部专业都是可以的。 这今年是所有的专业都可以申请了。 哎，对的，是的。 之前的话应该是限制个别的专业才 限制什么，比如汉语对外汉语教学呀、法语专业的、英语专业的和旅游管理，在这四个专业中间是进行先进行试点嘛。 好，我看看这个又找不到这个问题了。轻舞飞扬，北二外有实验班吗？ 这个有，我们那个这个我们一下的时候呢，也是除了转专业符合培养的这些这个项目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全校性的一个这个叫做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是由高级翻译学院开设的。那么从全校选拔大概20人以内的这样的这个学生，然后集中到翻译学院进行符合的高强度的培养啊，集中优势资源。大概呢这个学的课程呢，翻译加小语种啊，然后呢这个中英小语种赋予方向为特色的校级翻译实验班。另外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专业呢也有实验班，比如英语学院的这种中华文化传播实验班，还有像这个酒店管理学院的叫做健康产业双语实验班，这个还是各院系还都是开设了自己的实验班的。 这实验班怎么进？是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选，还是入校之后再申请？ 这个应该是入校选拔以后，我们特别希望学生在大学的时候不要出现说一年松，二年忙，三年忙这种情况，应该是对你自己的培养应该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是有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牵引的这种政策。 好，这还有这个听众说学院复合人才培养实验班模式是什么？他讲的是培养的模式是吧？ 培养模式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阿拉伯语的专业的这个学生，你已经达到了前30%，说明你专业是还是合格的，那你就有这资格呢去申报，比刚才说的什么国际贸易这个专业，然后你就有资格去插到你下一级的国际贸易的这个课程的这个班里去学习，这样呢，我们达到了就是说能够都是专业化的教学，然后还能让他符合培养，而且呢，他达到相应学分才可以最后拿到相关的这个辅修证书和学位证书。这么一个符合培养模式。 好，这个吴处呢这边就是今年咱们学校的录取的计划、专业还有规则以及录取排名的参考啊，以及包括重点的一些个专业，还有这种专业合作的这种项目啊， 对， 都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介绍了啊，还有一些个问题，大家呢可以最后再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吧，啊，我们呢继续可以关注这个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可以继续提给我们，另外呢有对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相关的问题呢，也抓紧时间提过来，我们最后呢再利用这个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集中的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看看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热点的问题，需要我们的两位嘉宾来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回复。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为大家提供咨询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另外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拨打电话来直接提问留言。好，我们呢来看看这个北外的问题吧，啊，姚燕老师沉寂了一段时间了，来看看啊，对啊，这个蓝天啊，问北外入学之后还能够转专业吗？需要什么条件？啊，这刚才我忽略了，咱们有介绍这转专业的这个情况吗？ 没有，我正好在这里补充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啊。 对，北外也是有转专业政策的，我们是在大一的下学期，一般的转出的条件呢是排名全，就是该专业的前10%，那转入的这个专业一般呢是给5%的这个名额可以转入，所以呢是有条件转专业。转专业呢，我们除了国商内部的专业之间的这个调整，转入转出之外，是不需要降级的，其余的转专业也涉及到一个降级的一个问题。 怎么降级？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是大一下学期了，那你从英语专业转到西语专业，那你要跟着新大一、新西语大一来完成你的学业。 那等于就是咱们这个前面这一年就白读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因为小玉老师从零起点 啊，零起点，对， 他怎么能跟得上呢？ 对，他跟不上。 对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转到其他的专业去呢？ 只有国商内部 啊， 比如说我是工商管理类的 啊， 然后我想转到这个金融学，我有这个资格转入了，这个是不需要降级的 啊， 其余的专业都是需要 降级 的 啊，等于实际上就是跨专业的这一种， 对对。 就你第一年有些专业知识的话，您没学到，那您只能从头再来了， 对， 是吧？ 总之就是说，我们是有转专业政策，但是考生呢，需要考虑这个转专业可能的代价。 好，朱山，北京文科考生一批次第二志愿报北外，会对录取有影响吗？ 在一批次第二个院校，即使应该是没有影响。如果说他能投档进来，仍然是一志愿。 对，除非您被这个第一个学校您录走了， 对 对吧？ 对， 那咱们 否则是不影响的 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穿越时空，请问一下，北外一批录取的非语言类专业有没有双学位及辅修语言类的政策？ 有的， 请举例说明。请举例说明。 我们学校这个 所有的专业，也是根据我们学校的这个大学章程和我们这个16年的专业培养方案的这个调整，我们呢就是学校的总体的人才培养的目标呢是要培养这个具有中国心、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复合型、富裕型、国际化的高层次人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一直在所有的专业都实行这个主辅修的这样一个学制，在这个大二的时候可以辅修英语经济，选择辅修英语经济管理、外交、法律和新闻的这样一些专业。 好，这是辅修语言类的专业是可以的， 可以的 啊。石女士打来电话，给咱们两个学校提的问题，596分是理科生啊。咱们今天的两所学校有理科专业可以选吗？英语口语三分可以吗？三分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刚才我听这个咱们两个学校 我们学校的理科计划，在提前批次是23个，在一批次是39个，还是很多的。我们学校总体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文理科生的数，这个比例应该是差不多是一半一半的。 那不是，那您得先参考一下他这理科596分。这分 的话，理科596分的话，对标的应该是 对标 8600。 我觉得他可以就是在一批次冲一下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对，他可以填6个院校，可以把北外的这个放在他冲一冲的位置上。 好， 8000多来2万呢，基本上呢能冲到这个。语言类的呢，基本上是英语啊、日语、德语、法语还是能冲的。然后呢，是其他的非外语专业呢，应该是可以选择的，都是可以随便选。 那 当然，提前批 A 段呢，也可以选择那些小语种，也是可以的。 咱们理科专业呢？理科专业，咱们二外有什么专业？ 我们二外是在北京都是文理， 所有的专业都 所有专业文理兼收的 啊。 所以就比举例呢，像在本一批我们投放的理工科计划是397个，文科呢是257个，这个就是在本一批的阶段，包括在 A、B、C 段都是文理都有投放这个文理的计划。 好，张金文科2510是7名啊。二外英语专业能够冲一下吗？汉语国际教育和首师大的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们最怕的跟学校跟他要问二外和北外比较就麻烦了，是吧？这个2500多呢，他按照去年的排位的话呢，冲英语这个专业呢，就还有点困难啊，冲英语有点困难啊，这个也费劲啊。汉语国际教育和首师大的区别， 您如果不方便比的话，咱就说咱们汉语国际教育咱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特点特色啊。 汉语国际教育我们也主要为了培养刚才姚燕说的有中国心、有国际视野的这种对外汉语教育人才。那么这个专业呢，这个我们主要是为了像孔子学院的老师啊，让对外机构的汉语的这种培训的这种机构的人才呢，那么他真要选择这个专业，我希望他就是第一把自己的中文学好，第二呢英语的这种语言要具备，第三呢你得还得有教学教法的这种修炼， 是 对吧？教育心理学啊，教材教法，然后呢做好对这个对汉语的这种教学准备。当然你说学完以后你要不出国了的话呢，二外也是那个教师资格证的考点之一，他又是中文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文学的这个学士呢，考了这个汉语好了教师资格证以后，也可以在北京当老师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啊，那像他这个文科2517名考咱们学校的汉语国际教育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啊， 同时还可以报北外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中外不错啊，2517这也可以是吧？ 可以把这个对串冲的位置上 啊， 因为我们今年第一年这个基尔项目这个是第一年，所以对还不知道这个， 就是没有参照系是吧？ 没有参照的，但是可以放在前面来冲一下。 对，但是您这么一说，大家伙都说试试吧，一下这个分数就水涨船高了啊！ 特别我们这儿也可以有冲一冲的。今年呢，我们这个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都是新建专业，还有包括法学也是在北京呢，以前都是没投放，都做双培了，所以他没有参照体系。如果说对这刚才说的这刚才姚燕这中外合作办学和我刚才说的这5个专业呢，都可以考虑这个吧，是喜欢的话报一报是吧？报一报。 好，这个笑笑啊，金融类和财务管理哪个分数高？但是他没说是咱们哪个学校。金融类和财务管理，咱们两个学校都有吗？ 这是不同学科吧？金融的属于整个这个经贸学科、经济学这个学科，财务管理应该属于工商，应该工商大学科。 嗯， 我们学校来看呢，应该是差不多的。 嗯， 应该是差不多， 分数差不多哈。 对，非外语类的这个都是差不多的。 嗯，好。姚姚老师 这儿呢，我们学校北外的金融跟工，因为我们的财务管理、会计学这些是放在工商管理大类的。 嗯， 一般情况来说呢，金融学会稍高一点。 金融学高一点， 哎，在报的时候可以把金融学放前头，工商管理大类放后面。 嗯，还有说非语言类专业有转专业吗？非语言类专业， 转专业政策是北外是针对所有 专业的， 对， 是吧？啊。 我们这儿有，我们这儿转专业的非语言类的，比如他要假如酒店管理的，他要转到英语， 嗯， 我觉得应该不存在什么障碍。但是呢，他如果转到阿语，我们这个就他是降级，我们是不允，基本上是不允许啊，就他转不了啊，转不了。 是，刘女士打来电话，理科6500名可以冲北外中外合作办学吗？ 应该是可以的。分数还是很有优势的。 好，刘女士，我看到姚燕老师的这个眼神十分的坚定，说是可以的 啊。哦，大家看。 好，小叶子开花，理科排名8903，第一志愿报翻译，就是咱们二外的翻译。他说了，不是外培的这个翻译啊，这希望大吗？ 嗯、按照这个翻译去年的这个排位来看，理科呢，我们排位是10743到6069，平均排位就是8304，那么相当于说是，你这8900呢，我觉着还是有希望的， 嗯，可以的啊。好了，问题确实很多，但是呢，时间是有限的，咱们下边打电话吧，咱们先把这个咨询联系电话跟大家公布一下，啊、 吴楚先来， 咱们二外的咨询联系电话、 我们这个咨询的方式有几种吧，一个呢是我们这个电话65778007。这已经非常热了，我上午其实已经、其实今天一天接了一天电话了。 好， 当然了，我能保证的是我们把我们办公室的电话7部电话都串在一起了、我能保证你应该能打通，只要你持续的打下去。 好、 这一个，然后呢剩下的就是我们有那个智能咨询，如果一般性的问题呢，包括一些资料性的查询呢，我们一个智能的一个咨询系统在我们学校主页上是可以看到的。 嗯 啊，其他的呢就是像线下咨询的这种模式，估计也这两天就没有什么，也差不多了，是吧？ 对、 欢迎大家呢。还有一种呢，就直接到学校去， 好， 连看一看呢，再到我们办公室跟我们面对面的聊。 好啊，姚燕老师，咱们咨询电话是多少？ 我先这个说一下我们招办的两部咨询电话，一个是8881-6254，8881-6481，还有我们北京组，有四个咨询电话， 您这样， 四个手机号。 对，您这个电话呀，明天啊，您留 给 我， 好的， 我们呢把微信推送给大家， 好的， 这样的话大家会看得更清楚， 好的， 好吧， 好的， 好了，那么因为呢、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请两位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辛苦两位了，今天回答这么多的问题啊，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明天呢，我们给大家邀请的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的来关注一下。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的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的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6007500。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